诸位同学，大家好。那么我们自从学佛以来呀，早年赵某林老居士供养这一尊佛像，作为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成立的时候所供奉的这一尊，这一尊像原本是瓷的，大概也有200-300年了，所以保存呢，这是小心翼翼，唯恐损坏。那么以后啊，我们用照相的方法把它印出来，印了大概有好几万张在全世界流通每个人见到都生欢喜心。在4-5年前，这开始台湾用这个木雕照这一尊佛像的模样大概也雕了不少尊雕得也很好。供佛最重要的意义是提醒自己向佛陀学习中国古人所说的见贤思齐看到贤人我们就要升起一个念头要像他一样佛是圣贤当中至圣至贤确确实实是天上人间至善之人没有丝毫的缺陷是值得九界众生所学习的他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最好的示范佛一生49年教学当中虽然讲了许许多多我们用一句话将它总结他49年讲些什么般若经上一句话了就说明白了诸法实相他所告诉我们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明白之后这就是佛家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呢就是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明了之后他的心思行为自然端正端正的心就是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这是端正的心呢。佛心，诸位要晓得，佛心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本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变成不真不诚啊，不清不净，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不是与生俱来的啊，不是自性本具的，是迷惑颠倒妄想习气所造成的。啊，那么我们要学佛啊，就要知道把自己妄想习气熏成的妄心舍掉啊，永远离开啊，恢复到我们的真心啊，恢复到我们的自信。真心落实在生活上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佛这个说法，儒道乃至于其他宗教的神圣，确实是异口同音，都是这个说法。我们一定要相信呐！儒家教人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把它总结，实在就是大学里头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孔孟毕生教人不离这个原则。儒家讲的大人就是宗教里面讲的圣人，佛教里面讲的佛菩萨啊，名词不一样，义理完全相同啊。大人之学，第一个是明明德了，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彻底明了诸法实相啊，跟佛家讲的没有两样啊。明德之后来落实啊，落实在亲民啊，亲民就是为人民做思做饭呢，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是亲民呐。明明德，用佛家的话来说是自度，亲民是度他，自度度他了，都要止于至善，要做到究竟圆满。那么佛家至善呢，在佛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名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是佛法里面的至于至善啊，我们讲圆满的佛道啊，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是至善呐！啊，儒家讲得好啊，这大学上所说的， 知止而后有定呢？你知道止于至善，你的心就定了。为什么呢？你不会再被烦恼所动摇，不被外面境界所诱惑。那么由此可知，为什么大乘佛法世尊一开头就劝人发菩提心？劝人发菩提心那个用意呀，就是儒家讲的知止啊。你有一个向上的方向，有一个向上的目标啊！我要做佛，发菩提心就是发做佛的心呐。在儒家讲呢，就是做圣之心。儒家读书志在圣贤。为什么求学？为什么读书？是想学圣人。由此可知，儒家做圣，佛家做佛，这是至于至善。我要做圣人，要做佛，就决定不能够随波逐流，决定不可以同流合污。所以他的心定了，定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了。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一个过程呢。反过来看看现代的社会，为什么社会这么动乱？人心不安，物质生活条件比过去优越太多倍了。为什么生活的这么痛苦？就是他不知止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方向。像一只船航行在大海里面，不知道方向，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他当然就不安了。今天社会状况呢，确实是如此。怎样帮助自己，帮助众生？来消除这一个困惑，这个迷障，现代世界上也有一些真正有学问、有见识的知识人人。他们喊出来了，要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们想一想，不错啊！孔孟的学说叫我们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大乘佛法教导我们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18个字。 幕后啊，总结到念佛，这大圆满。决定不落空啊！所以，入佛这一个指导，确确实实使我们在苦海里面找到了方向，找到了目标，不再彷徨，不再迷惑了。这是佛家讲的离苦得乐。如佛讲的这大纲领，我们应当接受，依教奉行。这两家的典籍都非常丰富，那是细节啊，是细目。我们学到多少，就得多少受用。学得少得小受用，学得多得大受用，学得彻底得究竟圆满的受用。入佛如是，其他各家各派各国不同的宗教无疑不如是。我们清楚，我们明白，我们今天确确实实可以肯定，所有宗教都是现代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各家各派各个宗教所讲的确实是一桩事情，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不过他们所说的有半满的差别。如佛讲的圆满，其他各家各派宗教没有讲到圆满。这个说法我们不能执着。真是佛家教人对于上根立志的讲究竟圆满法，对于中下根根人讲接近圆满法。由此可知，所谓圆满，所谓不圆满，不是在这个教学宗旨上的差别，而是在接受教学众生根性有差别。这个道理我们要懂。那么现在由于资讯的发达，交通便捷，这一个地球变成一个大家庭， 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知的。所以各种不同的学术，不同的宗教，逐渐逐渐呢，决定是融合贯通。使一切众生都能够趋向究竟圆满。成就多元文化教学的终极目标。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祥和，社会繁荣兴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犹如父子兄弟，彼此互相尊重，互助合作，这个世间的动乱不安可以消除了，世间的危机劫难也可以化解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认识教育的功能，教学的重要宗教不可以止于仪式，止于仪式是迷信必须要详细认真的探讨教义解释教义，奉行教义，落实到我们实际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佛法真的是有利于众生呐。有无比殊胜的贡献我们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应当认真努力奉行去推广。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现在我们去参加这个佛七的法会。